新传媒下电台，这边的高雄市社区频道，现在有五幺报告重要新闻。本地出现感染 OBK 两阿型变异毒株 BA.4 加 BA.5 的官兵社区病例。卫生部讲，总共发现两起 BA.4 病例，加一起 BA.5 病例。因三个人在确诊了后自我隔离。这是本地头一摆出现这两款阿型变异毒株。澳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将这两个毒株列为需要关切变种病毒。本地的官兵大理新病例下降到3000起以下，报2651起。另外有一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多数的新病例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小可落到 1.39。目前有274个人徛院，其中36个人需要氧气充气，9个人在家护病房治疗。在澳洲访问的英属发展与环境部长波海燕，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确诊感染冠病，伊出现讲话声沙沙、发烧甲流鼻水的症状，伊表示将会自我隔离几日，并且会推晚回国的行程。查理是卫生节，卫士庙一日早起就吸引了8000外人来参加庆典。不过，庙方今时的举办活动，除了自行分区进行仪式以外，也为一寡场所规定人数限制，并且要求信众无论伫户外还是室内，拢必须挂口罩。较早前，李显龙总理伫社交网站贴文表示，已经欢喜我国伫对抗官兵疫情的道路上看到曙光，和信徒的参拜仪式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。大组的歌唱活动开放一个月的，已经有至少17所民众俱乐部加14个居民委员会以及联系办开放卡拉 OK 兴趣组和歌唱班。人民协会答复新传媒新闻专门的时表示，随着安全管理措施放宽，卡拉 OK 兴趣组和歌唱班在逐步的开放，公众会使到徛家附近的民众俱乐部、居民联系网和居民委员会去查询详情。国防部长英雄医生表示，希望中美两国除了会当放眼国内问题以外，也协助打造更加强大、可以持续甲公平的全球体系。不过，伊伫爱沙尼亚出席伦纳德梅里会议时指出，中美局势升温，无办法确定这个目标是毋是会实现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。我国乒乓队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无办法抵挡泰国强大的攻势，遗憾的以0-3拍败，直接就完败。这是我国自1999年以来头一摆出席这个项目的冠军。简要新闻报告完啦。